严寒空泪尽了雁门关城Yeah!

贾宝玉一边思想往前所走，越过了新房墙，来到了山边，哎，那忽听得如怨如诉，有人把事诉，宝玉他屏住心神听一番，他说是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绡香缎有睡莲，有丝软细飘香榭，落絮轻沾 了，腰儿弯。

好了，刚才给大家播放了一段花小宝先生演唱的《梅花大鼓·黛玉葬花》，应该说呢，就弥补了我们刚才欣赏的那个梅花大鼓的一个遗憾哈。好了，遗憾也弥补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也该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。好，柳馨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空中曲苑相约，不见不散。